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董南祥先生，欢迎董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董先生其实之前去过好几次迪拜，对于阿联酋，对于迪拜是非常的熟悉哈，所以今天把您请过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迪拜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想先问一下您，迪拜它具体的位置在哪里 啊？迪拜的话是这样，因为迪拜呢是地处于波斯湾，然后呢迪拜波斯湾呢一般阿拉伯人来说管它叫做这个阿拉伯海湾，这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内海之一嘛。波斯湾的海域比较狭长，就如果形状的来比喻的话，就像是印度洋深入陆地的一条胳膊，然后是它是在这个海湾的这个最深处，所以就是这个胳膊肘的这个地方。 就是它所以叫做海湾地区的中心，就是因为它在整个海湾地区它所处的位置是那个胳膊肘的位置。 对对对， 是吧，比较中心的地带。 所以呢，这个整个沿海的海岸线，这个胳膊肘这块整个沿海的海岸线就是阿联酋所处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就是迪拜是阿联酋七个酋长国其中的一个，它在阿联酋的中间的位置，所以我没有管它迪拜叫这个海湾地区的中心。 难怪整个海湾地区其实它的经济文化中心就是迪拜了。 对， 迪拜政府就是有很多资源，包括人才啊，还有这个经济的资源来支撑这个城市的发展啊。所以整个沿海海岸线呢就是阿联酋所处的位置，而迪拜又处在阿联酋的核心位置，所以理所当然的大家把迪拜叫做海湾地区的中心啊。 对，没错。阿联酋的边上是这个世界上知名的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国家文化经济贸易的枢纽，是全球最重要的咽喉部位，所以显而易见的迪拜不仅是海湾地区的中心，也是世界的这么一个中心的位置。 难怪这几年迪拜的发展特别的快，可以说迪拜是世界知名的大城市之一了，现在是啊。那么很多人也想去迪拜看一看，到迪拜工作旅游。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要坐飞机飞到迪拜的话，迪拜现在的航班是不是比较多一些？ 航班的话，航班数据我们就是没有调查过嘛，但是客流量一般都是有统计的，咱们国家商务部网上直接可以查到那个相关的新闻。2017年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来看呢，就迪拜的德拉机场，就是它现在主要的这个运营的机场，加上马克图姆这个新机场，客流总量超过了1亿每年，是全球第三大繁忙的机场，仅次于美国的亚特兰大和北京的首都机场。 1亿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每年通过迪拜这个机场的人流量、客流量、人次数达到了1亿啊，那相当于好几个迪拜城市的人口了。 对，因为迪拜常住人口只有260万嘛，旅游人口也达到1000万，但是这个客流量每年就有1亿多， 那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了啊。 这还是在这个新机场马克图姆没有完全投入使用的一个情况下，如果将来马克图姆机场完全建成，将有这个北京机场4倍之大。有咱们北京机场有 T3 航站楼嘛， 是 这个马克图姆机场有 T12 航站楼， 也就是说它一共有12个航站楼啊。 对。 它的体量是非常大的。 对，它不光是运人，以后现在已经开始投入的就是运这个货物，主要以货运为主。 它的运输是多元化的，不光是客流，而且呢还有物流啊。而且我听说迪拜好像过两年要举办这个世博会， 嗯，对，没错， 想必到时候这客流量会更大。 对，世博会就在马克图姆新机场的旁边， 嗯， 就是也是一块很大的区域。 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客流到迪拜去哈。 对，当时到时候这个2020年那个马克图姆机场基本就已经就是完全运行了，以后将来迪拜的原来的老机场这个德拉机场就是只会保留阿联酋航空的航线，所有的其他剩余的世界上的就是世界航线还有其他的航空公司都会搬到这个马克图姆机场来。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去迪拜的话，从亚洲出发，从北京出发，要不要转机呢？ 北京出发现在是有直达的航班的， 嗯， 大概不到8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如果在顺风的情况下，会很快，可能不到7个小时就到。如果是正常风的话，一般是8个小时以内就可以达到。 那还是非常快的啊。 嗯， 那我其实还知道，其实从北京或者从亚洲出发，无论是飞往欧洲还是非洲，很多航线都是需要先在迪拜进行转机的。 嗯， 那可以说迪拜是一个处于欧亚非大陆的中心点，难怪它会变成一个转机的一个好地方啊。所以说呢，也可以看出来迪拜在世界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了。那我们看到现在的迪拜啊，其实您之前去过好几次，您感觉那边的高楼大厦多吗？ 嗯，现在来看的话，迪拜整个市中心是很繁华的。 嗯， 但是在一年以前去的话，有很多的就是市中心以外的地方是很荒的。 嗯， 但是今年再去看的话，迪拜发展的非常的快，就是原来很荒的地方已经有很多的高楼直接就拔地而起了。 它的基建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对，你别看它是沙漠地区，但是它在当地这个建造建筑的时候有它使用的这种特殊的适合当地土质的这个钢筋混凝土，所以这个也不会说像大家想的一样很容易塌。 嗯， 其实建筑是非常牢固的。 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两年我们看到迪拜可以说是高楼大厦林立啊，天际线非常的壮观，特别是我知道它有一个最高塔是哈利法塔。 对对对。 所以说迪拜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这几年的发展特别的快。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迪拜之前的历史啊，迪拜最开始是从哪一年开始建设的呢？ 怎么说呢，如果从迪拜的现代发展来看的话，主要的建设时期是从1960年以后开始的。为什么从1960年以后开始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段，迪拜呢在法塔赫发现了一个石油的油田。 嗯， 啊，通过这个一笔巨大的石油财富呢，迪拜也就开始了它的发展的野心。但是呢，迪拜人就是尤其是他们的领导者酋长大人，从一开始就是以较为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迪拜的发展的。当时发现这个法塔赫油田的时候呢，迪拜酋长就发现这石油相对于中东的其他国家，就像比如阿布扎比啊来说，简直就是储油量简直是凤毛麟角，可能没过几年就挖完了。 嗯， 石油没了以后呢，这些他就想，我们这些广大人民群众不就得喝西北风去了吗？ 对对对， 以后哪成啊，这哪得了啊。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迪拜就已经规划好了他今后的发展方向，就是多元化的发展，多元化经济的发展。 嗯，它是有忧患意识的，不是像其他一些石油国家只是仰仗石油这一个经济支柱，万一这以后有一天经济支柱没了，石油少了，那就没有办法持续发展了。而迪拜不是的，迪拜的领导者当地的政府他是希望迪拜有多元化的发展道路的，不光是靠传统的石油，而且还想靠贸易啊各个方面来促进这个城市的整体的发展啊。 对， 难怪我们这两年看到迪拜有很多高楼大厦，很多商务中心的这个建设啊，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发展。 就所以可以说，迪拜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就归功于当时他们这个酋长的这个英明决策，要不然迪拜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快速发展。 是的，是的。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 每天晚上六点八点与您准时相约。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爱我家海外的迪拜置业专家董南翔先生。那么刚才董先生呢，其实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有关于迪拜的概况，还有迪拜目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了解到，迪拜其实它是一个有一些石油资源的国家啊，所以这两年靠着之前的一些积累啊，也是发展的很快啊，高楼大厦林立啊。而且呢，迪拜其实不光是有石油资源，还在往多元化的一个经济模式发展。迪拜在过去的几十年发展中，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呢？ 简单来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毕竟是发展了五六十年嘛，其中有几个关键的几年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79年吧，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开始运作，这个港口从79年到现在都是世界上人工建造的最大的港口。同年呢，迪拜的第一栋摩天大楼迪拜世贸中心也建成了，这是迪拜的第一栋高楼。那从1985年开始呢，阿联酋航空就开始运作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阿联酋航空是这个世界上这个最豪华的航空公司，而且服务也非常的好，价格又便宜。那从这时候开始的阿联酋航空就开始这个接客了。99年呢，迪拜建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家的七星酒店帆船酒店。2010年呢，在一个世界上的最高塔哈利法塔就拔地而起了，全高828米，直接就是矗立在迪拜的市中心，直接站在塔顶上可以就是环绕整个环视迪拜全城。 我发现每过几年迪拜就有一个新的标志性建筑诞生所以说它的速度其实真的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真的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这个您看它发展的这50多年吧，在网上咱们可以找到这个迪拜的发展对比图，看完那个图以后，你肯定会知道，肯定会发现迪拜80%以上的高楼大厦都是在这都是在05到15年这10年之间建成的。05年的时候，看05年时候的那个老图片，迪拜的市中心还没有一座像样的高楼，就全部都是又黄又土的这些建筑。那现在看来，就是迪拜市中心已经是高楼林立了，然后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时髦前卫的这么一个这个纸醉金迷的都市了，所以这10年发展出来说是非常的快的。 是这样哈。我听说在迪拜的早期的发展时期，其实它还是一个著名的商贸港口，是吗？ 对，没错。因为迪拜地处这个波斯湾的内湾嘛，所以它处于世界的中心，很多的这个亚洲通往欧洲和非洲的航运路线都要经过波斯湾来这个转运这个货物，所以呢，刚开始迪拜并没有这么一个就是作为重要港口的机会。那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呢？这就是要追溯到1902年左右，当时伊朗的这个伦格港是一个比较大的港口，但是从1902年开始呢，伦格港开始征收了重税，所以很多人不堪这个重负，但很多的这些阿拉伯商人还有伊朗人才把这个在伦格港，很多的这个阿拉伯人还有伊朗的商人就把伦格港的这些物流啊还有贸易啊全都迁到了迪拜的港口，这样迪拜自此以后呢才有了一个依靠港口的一个飞速的发展。 我们知道海湾地区的国家大多以石油资源充裕著称很多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石油贸易的推动，那么在迪拜也有这种情况吗？ 前面也提到了，迪拜的酋长在很早之前就有比较长远的发展规划，所以迪拜的发展是比较多元化的。石油在迪拜的 GDP 占比呢只有3%，因为迪拜自古以来都是依托于自己的港口为生的，所以在迪拜呢，人们在波斯湾开了一个缺口， 将波斯湾的海水引入了内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人工停泊的内陆港口，再从迪拜的另一侧将海水引出来了。那么也正是这条运河帮助迪拜飞速地发展起来了。因为有了这个内陆的港口呢，来迪拜送货的船只不只可以短暂的停泊在码头和货物港口，大家可以把船停到内陆里面下船休息啦，然后购物啦，这也就促进了当地迪拜零售业的快速的发展。再有呢，来这里进行贸易往来的人多了以后呢，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些就是生意上的往来，或者是一些商业发展的往来，比如什么借贷的需求啊，或者是管银行借钱的需求啊，这样也就帮助了当地金融行业的诞生。慢慢的呢，迪拜政府呢发现来到我们迪拜的人呢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干脆呢就建造一些奇观异景来吸引更多的人过来游玩呗，要不我们这么大光秃秃的沙漠有什么可看的呢？于是迪拜呢建造了很多个世界第一以及许许多多奇特的建筑来吸引大量的游客，这使当地的旅游业飞速的发展。来的人多了呢，住房紧缺，自然而然的房地产就被提上了日程，所以迪拜的经济现在完全不需要石油，即使哪一天迪拜的石油完全耗尽没有了，迪拜也能靠它的经济发展继续日益蓬勃下去。 我们知道08年的时候有金融危机，08年金融危机之前据说曾经是迪拜房产的一个疯狂的时期啊。听说当时房价涨得很快，当地建设了很多项目和楼盘，那么08年金融危机对于迪拜的城市建设真的产生了重创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08年以前的迪拜呢，正是吸引全球热钱，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资金大面积建造房屋大厦的这么一个阶段。当时的迪拜呢，房价上涨过快，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地步，而迪拜政府当时又非常依赖房地产的发展。当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呢，房价快速的下跌50%以上，很多开发商呢资金都断裂了，没有办法将这些正在盖的期房盖完，所以出现了一些烂尾楼的情况。迪拜的伊曼尔地产是迪拜政府控股80%以上的国有地产开发商，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即便大如伊曼这样的开发商也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期房楼盘盖完，所以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所有购买不同楼盘的客户集中到一起，集中盖楼，这样及时交房，也不用盖出那么多楼盘浪费资金。所以对于迪拜来说，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迪拜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因为迪拜的债务危机受到什么影响。然后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呢，当时迪拜正在建设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但是建造到一半多的时候呢，开发商实在是没钱了，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在迪拜的市中心总不能让它这么杵着吧。所以正当迪拜政府火烧眉毛的时候，阿联酋的老大哥，也就是他们七个成员国的这个土地面积最大的阿布扎比就出面了。这个阿布扎比呢，它是一个石油储备量占90%的这么一个国家，它是一个非常有钱专门以挖石油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它很低调。所以呢在这时候老大哥就伸出了援手，把这个世界最高塔剩下部分需要的资金呢一次性提供了，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级的地标建筑才得以完工。因此世界最高塔在建成的时候就命名为哈利法塔，哈利法塔就是当时的阿布扎比酋长的名字，迪拜为了感谢他将他的名字赋予了这个地标建筑。很巧的是这个世界最高塔哈利法塔也是伊曼尔地产负责建造的。 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南翔啊，就是最近几年呢，迪拜又陆续建设了很多地标性建筑。您可以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这些地标性建筑对于迪拜的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发展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要提到的就是近期刚刚完工的迪拜相框。 迪拜相框啊？ 对，迪拜相框，它是整个，您知道相框中间是镂空的，对吧？它是不放相片，中间是什么都没有的。 对， 它是建造了一个150米高的一个黄金的相框，伫立在这个迪拜的城市当中。 那是一栋 建筑，那是个楼还是一个雕塑啊，还是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观光楼，它两边150米高，有它的相框的这个边长，这个边长边是两个150米高的高楼，它的这个宽边是两个这个底下都是透明玻璃的这个100米长的空中隧道。是供游客来观览迪拜全景的，所以取名叫迪拜相框嘛，大家可以在那儿留念。 两栋高楼加上横着的两个隧道，组成了这样一个像相框一样的形状， 外面全部都是镀金的。 金碧辉煌的感觉。 对， 这就是近期刚刚完工的一个建筑，叫做迪拜相框。 对， 这是一个，那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相框吧。 这个相框呢是斥资3亿人民币建造的，今年1月1日呢刚刚对外开放。这个相框就在德拉机场到主城区的路上，只要世界各地的游客坐飞机到德拉机场，然后打车或者是开车开往迪拜的市中心，都会经过这个迪拜相框。这个迪拜相框呢外表非常的壮观，全部外表层呢都是镀金的，上面顶部大概50多层楼高吧，150米左右，整个横向的长廊呢可以供游客在上面走动，脚下全部是透明的玻璃，横向的这个供游客走动的这个空中长廊呢大概有100米长，可以在上面看到整个的迪拜市区。还有一个正在建造的地标式建筑呢，就是在 Marina 那边正在建造的迪拜眼。 Marina 就是迪拜的这个游艇港地区。 对， 这个迪拜眼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摩天轮啊，因为摩天轮这个整个一个圆形环状的，就像一个眼睛一样嘛。建造完成以后呢将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摩天轮，将会超过伦敦的那个伦敦眼。这个迪拜眼呢可以360度俯瞰迪拜，让游客可以直接看到迪拜主城区的美景，也可以看到海边的天际线。现在呢已经盖了将近50%了。 我发现迪拜要建的这些地标啊，要么就是形状是全球独特的，要么就是高度或者它的大小是全球最高或者最大的哈，它总是追求一个极致才能成为一个地标嘛。 对，因为迪拜的发展策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明快的这么一个方案嘛，他们就是想要用这种眼球经济来发展他们迪拜当地的经济。什么是眼球经济？也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把什么都建成世界之最，把什么都建成最豪华或者是最奇特的这个外观，来吸引更多的这些游客呀，还有一些高精端的人才啊来迪拜游玩或者是居住。 所以他们要建的不仅是迪拜的地标，更加是世界地标。 对，他们全部都是世界级的地标，全部都是世界之最。 大部分的项目都定位在全球之最，要么我建一个全球最高楼，要么我就建一个形状第一，或者是某种形式是全球独特的，这才是真正的眼球经济啊！就让游客或者是投资客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怪不得每年迪拜的客流量这么大哈，也是刺激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是一种非常简单明了但是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啊。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了很多有关于迪拜城市发展的一些近况啊。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董南翔先生。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您的海外之夜和海外的出行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Care about your little